说这是王菲在她的歌唱事业最巅峰时期的一支代表作，虽然歌曲前奏极为冗长迷离而又妖娆，是一种心痛的绝望的感觉，虽然残酷但是也可以听出一份美丽。还有人说这首歌的歌词虽然很简单却相当有深度，说到彼岸花是没有彼岸的守候，在歌里可以听到凄楚的女子假装幸福的守候，即使天黑刷白了头发也要为她长亮回家的火把，只要她知道她依然在为她守候。而歌里的这个彼岸其实是永远达不到的距离。关于彼岸花的传说，我相信收音前会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听过很多的版本，但是大多都应该离不开花叶永不相见的这种悲伤的情绪。每每在节目当中选择听这首歌，我也一定会跟你说有关于彼岸花的故事。不过今天我要跟你分享到的不是我在各个资料当中查到的一些文字，而是我身边的朋友他去云南游玩，当地的一个导游所讲的一个关于彼岸花的传说。他的这段文字是这样的，说在前往玉龙雪山的路上要经过一个叫做黑龙潭公园的景点，景点本身并没有特别的地方，但是在导游的讲述里却有着默默温情。据说黑龙潭是以前相爱而不能相守的情侣殉情的地方，在很久之前，也就是古时候，丽江还是农奴制社会，那个时候农奴主和农奴的子女是严禁通婚的，若碰巧这两个出身迥异的年轻人相爱了，那他们的结局只有两个，要么分开，倘若要一定坚持在一起的话，那只有殉情。他们死后在去往地府的路上首先会看到的就是彼岸花，而这种花很漂亮，但是有花的时候没有叶子，有叶子的时候没有花，花与叶生生世世永不相见，象征着一份没有结果的爱情。而在过奈何桥的时候，那个执意不肯忘记爱人不愿意去喝孟婆汤的人要经受地府许许多多痛苦的折磨，然后孟婆才会在他们身上留下一个记号，这样他们就能够凭借着爱的烙印在今生找到自己前世的爱人。讲完之后导游说了一句话，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身边陪伴的这个人，因为他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也不愿意忘记你，今生才能够找到你跟你在一起，这样的爱难道不值得去珍惜吗？听到这样的话，我那个朋友不由得潸然泪下。而那个时候我那个朋友和他的先生正因为旅途当中的一些琐事生着闷气，而在那一瞬间他突然生出了许多的感慨，这个人真的是千辛万苦才找到自己的吗？这个时候他的先生突然就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好像一切尽在不言中。 能不能就让一切尽在不言中，我们之间无法言语，不要去刻意经营所有的话语，我和你尽在 之间无法 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很高兴在电波当中继续陪伴大家，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让我们延续前面的话题继续往下说。我知道彼岸花的来历和那些传说之后，我就突然知道我为什么听王菲的那首《彼岸花》，心里面会总泛起一种悲凉的感觉。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私底下一个人听，不太愿意在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这首歌曲，只是到每年的它的花期到来的时候才会播这首歌。原因就是它所讲述的爱情太过悲凉，太执迷。歌里有唱，彼岸没有灯塔，我依然张望着天黑，刷白了头发，紧握着我火把，他来，我对自己说，我不害怕，我很爱他。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与孤独当中，如何才能够坚持等待自己要等的人呢？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哥哥张国荣所演唱的《胭脂扣》。 身陷网中，烟云际，尽千般心事，情像火灼般热，怎笑一生一世，变俗不容易。父亲是我的名字，千般相思，情像水向东逝去，痴心枉倾注。 首《胭脂扣》之后，我们要说到的是电影《胭脂扣》。这是1988年关锦鹏执导、梅艳芳、张国荣共同主演的非常精彩的一部电影，可能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电影里头因为爱殉情的女主角，也就是梅艳芳所出演的如花，为了等到自己的爱人十三少，宁愿在人间做一个孤魂野鬼，也不愿意去独自投胎。当他费尽周折终于找到十三少时，他发现对方已经是一个须发皆白的老翁，原来当年准备一起殉情的最后只有他自己一个人。你不肯忘记的人未必同样不肯忘记你，两个人的爱情若变成了一个人的执念，该有多么的悲凉。而在当下这个恋爱可以随时开始又可以随时结束的年代，我相信这个城市里头可能分分钟都有发生这种分分合合的故事，或许他们都是在前世有喝下孟婆汤，所以今生不愿记起曾经的所爱。可能有人终其一生也没有找到那个属于自己的灵魂伴侣，所以能够执手相伴一生的必定是在看见彼岸花之后不肯喝下孟婆汤的人。 如果真的有一种水可以让我喝了不会醉，那么也许有一种泪可以让我流了不伤悲。总是把爱看得太完美，那种豪赌一场的感觉，今生输了前世的诺言，才发现水一悄悄泛成了泪。虽然看不到听不到，可是逃不掉忘不了，就连枕边的你的发梢都变成了煎熬。虽然你知道我知道，可是泪在飙心在逃，过了这一秒这一个笑，喝下这碗解药，忘了所有的好，所有的寂寥。谁可以让我喝了不会醉，那么也许有一种泪可以让我流了不伤悲。总是把爱看得太完美，那种豪赌一场的感觉，今生输了前世的诺言，才发现水一悄悄换成了泪。虽然看不到听不到，可是逃不掉忘不了，就连枕边的你的发梢都变成了煎熬。虽然你知道我知道，可是泪在飙心在逃，过了这一秒这一个笑，喝下这碗解药，忘了所有的好。虽然看不到听不到，可是逃不掉忘不了，就连枕边的你的发梢都变成了煎熬。虽然你知道我知道，可是泪在飙心在逃，过了这一秒这一个笑，喝下这碗解药，忘了所有的好，所有的寂寥。 这是尤鸿明在1997年所发行的专辑《五月雪》里面的《孟婆汤》，这是一首在当年极火的歌曲。当年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在想，这世间真的会有像孟婆汤一样的忘情水吗？而 在时隔这么多年，我们再回过头去听这首老歌的时候，我想到的却是前几天在家里无事所看的一部由余毅主演的网络大电影，叫做《灵魂摆渡者黄泉》。这部影片的编剧叫做小吉祥天，在这部影片上映的时候，他有在微博里说，孟婆代代为情所困，不然哪来的孟婆汤。他说孟婆庄荒芜皆是宿命，当初那个叫做孟七的孟婆抬眼看到那个新帘子的人的时候，一双透亮的眼睛也许已经看到了自己的以后，万一的话会后悔吗？不知道，但是错过的话一定会后悔。后来正应了那个万一，但是他还是给自己的女儿起了个名字，叫做三七。为什么会起这么奇怪的一个名字？原因是他夫君的名字叫做陈实，而三加七便是那个实。我相当喜欢这个叫做三七的小姑娘，因为她爱的方式极为宽厚又坦荡，她每一次望向长生的眼神都是温柔而又晶亮的。她说你若多来一时，我便多欢喜一时。他难过的时候也是在笑着的，他穿着婚服对阿香说，他开心了我就好，我好或不好不重要，但是我要他开心。只是到后来，原本要同他去成亲的那个夫君一直没有现身，反来一个女子化作了长生的模样，骗走了他冥府的至宝英卷。可是三七在失去了冥府的宝物之后，却在那儿发愣。他说这是长生要的吗？他要他就一定会给。我在读到那个编剧所写的这个故事情节，在联想我自己前面看过的这部电影的情节之后，我想起了我自己曾经听过的一个故事。是一个樵夫路过一个独木桥，掉了一把铁斧，然后和珅问他，这个金斧子是你的吗？他说不是。然后和珅又问，银斧子呢？不是。和珅再问，这个铁斧子呢？他欣喜若狂地说，是的。和珅说，你是个善良的人，这三把斧子都是你的了。我相信可能收音机前的你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实生活极为残酷，而生活当中那些善良的人未必会得到好报，可是我们偏偏会偏爱这样的善良的主角或者善良的人。可能现实当中我们很难找到，于是我们会在电视里找，电视里找不到我们会到小说里去找，书里如果找不到的话，画里总应该会有一个眉盘倩兮笑盈盈的女孩子，而这个女孩子我们就在这部影片《灵魂摆渡之黄泉》里面找到了。吴江的寿命他不要，黄泉之主的身份他不要，他只要那个男孩子好好的，不管那个人是不是真的喜欢自己，不管付出会不会有回报，都是他，只要他开心。 日夜为你着迷，时刻为你挂念。 二手房过户代办就选房帮办，28000，下载房帮办 APP 找房吧。好旅游选中青旅遨游，爱旅游找中青旅遨游。中青旅遨游让你的假期色彩拼撞起来，寻星渲染天空蓝，看巴厘岛海天一色，飞色邂逅流金，解密欧洲贵族辉煌，美洲枫叶曼城，一半赤红一半金，七彩交织，看日本富士山下花田交错。即日报名，部分十一线路立减高至2000元，快拨打400-600-6666报名吧，400-600-6666。中青旅遨游网www.遨游.com。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低层偏东气流的影响，夜间本市有弱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短时阵风可达6级左右，请注意防范。白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上升，天气比较炎热，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阴有阵雨转多云，局地伴有弱雷电，东转北风2-3级见4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50%。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光阴前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无怨一起绽放。 夜已深了，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不管你生活在哪里，从事什么行业，每天这个时间到来的时候，我希望你可以把那些烦心的事情暂时放一放，我们享受一个纯净的听歌时间。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包括自己的祝福想要送出，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我们要继续延续前面的话题，继续往下听，这是来自于周华健所演唱的摆渡人的歌。 黎明冉冉，苏醒晨雾中，他慢慢走来，就在流水当中鸟语将把有一天花开，一种冷冷的声音在他的船头响了起来，似湖水的午夜，晚霞渐渐昏暗，暮色里他将要离开，他将渡船靠岸，收拾起往来的寂寞，一种冷冷的声音在他的脑海响了起来，像水的午夜，有人因为流浪到渡口，有人思念靠不到岸，有人不能忘情于繁华中，有人日复一日赶着同样的梦。于是摆渡人的歌，遗忘在渡口，千淮安暮色里他将要离开。 这首摆渡人的歌收录在周华健1988年所发行的专辑我付出我的真爱我实现我的梦中。周华健说摆渡人的歌他写了8个月，这也难怪，直到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理解，在写过大情大爱之后，要写出这样一首超凡脱俗的远离人烟琐事的歌实在是太难了。周华健本人非常喜欢这首歌，所以这首歌理所当然成为了他官方网站的主题曲，而跟随周华健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被称之为摆渡人。周华健是想，我们是一群自由的摆渡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歇，摆渡在大海之中，远离人世的这些繁琐，在渡船头制作出最为原始最贴心的音乐作品。好，我们继续要跟各位一起来听可以让你 柔软一点的歌声，这是前面那部影片的主演余毅所演唱的《用余生去爱》。 打开窗，半夏时光，剪影伴你在彼岸，寻一处风景来时年轻，任由你，任由陪伴。灯火阑珊，你来过便是天堂，是那些年华长的反应。闭上眼，思绪流淌，你的曾经，我的回忆，三分之一年轮诉说冬天，那些过去始终都挥散不去，画一笔刻下单写前行，等一座城，观一盏灯，用余温享受流年多显安静，陪你心酸，匆匆走在人海里，遇见你，遇见自己。 去爱，演唱者叫做余毅，是我这么多年一直比较喜欢的一个演员。可能会有很多人对他不熟悉，但是我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想跟你一起来说一说我前面提到的那部他主演的电影，叫做《灵魂摆渡之黄泉》。在这部影片里，他所出演的角色叫做赵丽。电影开始，赵丽头戴斗笠来黄泉借道，孟七问他：“和尚，你值得吗？”赵丽双手合十，答得非常的坚定，说值得。电影最后，三七就靠在赵丽的怀里，忘却了前尘往事的赵丽问他值得吗？三七微笑着望着远方说值得。说实话，这部影片在制作上算不上特别精良，不过我个人觉得倒是打发晨光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当时之所以在这个 APP 里那么多电影当中选择这部影片，原因很简单，一是影片叫做《灵魂摆渡之黄泉》，另外就是主演的名单当中有一个人叫做余毅。 我个人一直很喜欢他，我觉得他是一个能歌善舞的好演员，只是时运不济，一直到现在都不是很火。我知道他是因为在2000几年的时候，他出演过张学友的《雪狼湖》男二号，去年还去了北京卫视的《跨界歌王》，真的唱得相当精彩，跳得也不错。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倒不妨留意一下他出演的一些戏剧。好像他还参加过《演员的诞生》，演得也相当到位。想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他和张学友、许慧欣、陈洁仪在当年《雪狼湖》当中所对唱的歌曲，叫做《情人佳节》。 你光华，你放过我钟情的他，情人佳节一起出发，感动他就在这一刹那，今夜太子如马肉麻，为了他我不惜代价， 带上结局来拿回家，甜言蜜语的神话，钻石面前谁装傻，他一定说我愿意为身下家， 到我们家真心话要听话，到你也成家真心心中的他， 他跑到哪儿了？喂，小雪， 情人佳节一起出场，人间随时变成了天堂，如果真爱就在身旁，不忘我细心的打扮，寂寞年华为时未完，等了多久都等这一晚，让我变成了追星娘，我的身份就翻两番，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继续要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詹学文所演唱的《值得》。 关于你好的坏的都已经听说，愿意深深的是我，没有确定的以后，没有谁祝福我，反而想要勇敢接受。爱到哪里都会有人犯错，希望错的不是我。其实心中没有退路可守，跟着你错，跟着你走。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爱到翻天覆地也会有结果。不等你说干杯承诺，我可以对自己承诺，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是执着是洒脱，留给别人去说。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那是为你才这么做。 所演唱的《值得》，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在想，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遇到很多事情都会在心里犯个嘀咕，说我做这件事情付出的这么多到底值不值得。很多事情我觉得有一些值不值得在你心里真的衡量不出价值，所以与其在那纠结真的没有必要，只要你迈出那个选择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值得你去做。就像是我前面提到那部电影叫做灵魂摆渡之黄泉里头，开场女主角的娘叫做孟七，问那个和尚赵丽，你值得吗？然后赵丽回答说值得。在电影结束的时候，女主角躺在赵丽的怀里，然后赵丽问她值得吗，女主角微笑着说值得。对，很多事情就像我所说的，既然你已经选择了，你就不必考虑你的付出值不值得，你选择的那个时候其实你就会觉得值得。讲到这里让我想起了我比较喜欢的一部电影叫做青蛇。在这部影片里，青蛇和白蛇之间有很多的对话，很有意思，很值得玩味。你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让我喜欢上青蛇这个角色，就是他的一段对白让人觉得 既带着邪气又天真，率性和无畏。开场他们刚刚到白府，他攀到房梁上找苍蝇蚊子老鼠吃的时候，非常俏皮地问白蛇说，你一千年我五百年，加起来1500年，就陪他一个人玩啊。换句话说，其实就是在问值不值得。在影片结尾的时候，他们愤怒地和法海在斗法水漫金山寺的时候，金神又问姐姐，这么硬拼我们赢的机会有多少，会不会。在他话还没有说完的时候，白蛇回答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如何明白人情世故，依足所有的做人规矩，如果这样也是错，那我千年的道行就真不知所谓了。姐姐，你千年修行为了一个许仙值得吗？白蛇回答说，值不值得轮不到我想，我现在只想把许仙救出来。说值不值得这一些见解之后，你也会考虑到自己在生活当中有时候在纠结这件事情的价值和自己的付出是否值得的时候，会放宽心一点呢。好了，在听完这首《人生如此》之后，要提醒各位，这两天北京的早晚天气已经越来越有秋天的味道了。我不知道你所生活的城市现在状况如何，我提醒各位，马上就要入秋了，在工作不是很忙的时候，倒是可以在这个大好的世界出去走一走，散散心，让自己的身心得到一些调节，或许在未来再重新投入到工作和学习当中去的时候，你的心情会更愉快一点，你的工作状态会更好一点。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这是来自薛之谦所演唱的《你还要我怎样》。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你停在了这条我们熟悉的街，把你准备好的台词全念一遍，我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至少分开的时候我落落大方。我后来都会选择绕过那条街，希望在另一条街能遇见。